就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越过时空相见，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究竟能有多少缠绵。都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忘了还有明天，忘了保留一点时间，好让这种感觉永远。迷迷糊糊睁开双眼， 老天给人们偶尔一些

沉默，你追问我的行踪，你在乎我的举动，哄得我泪眼迷蒙，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， 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。 不管遇到什么挫折，都要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的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苏慧伦。 我发现自己，我不分思量。

消息落在心中慢慢游，多少忧愁不肯走，流向心头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永远不会问结果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。